第29章，村民的秘密。 陈斌对这些东西有阴影，突然看到了一大群，吓得手脚全麻。 是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 他们刚刚在说缝娃娃吧？咱们几个都没动手，今天下午唯一缝娃娃的人，那不就是我哥吗？ 余文躲在树干后，瞪眼看着那边，紧接着低呼了一声。 那些玩意儿在找我哥，他肯定就在那边。 老于突然明白了油货所说的准备，怪不得他缝起了娃娃，感情是未雨绸缪，先给自己打上标记，万一入关了正好引鬼手来找。油货还嫌一个动静不够大，一搞就是16个，这是拿怪物当狗呢？哦，不仅当狗，还是现成的挖掘队。挖掘队情绪饱满，效率奇高，刀光在夜里闪成了片，抡起来完全不知道累，哗哗的几下就把那片湿泥搅了个天翻地覆。众人看呆了，好在他们没有呆到底。老于攥着麻绳看着那片刀光，咽了口唾沫。 那是我亲外甥，我们不能这么干站着，你们我不强求，但我一会儿得上。 还有我， 余文说。陈斌看着那边，刀光每每晃过他都会抖一下。陈斌拍拍自己的脸，壮着胆子低声说， 我之前虽然不总是集体行动，但也不是黑心眼儿。这么多怪物呢，你们两个哪招架得住？别把我算在外，把我当什么人了？ 众人纷纷应和。老于点了点头， 那行，我们一会儿这样， 蛮拼肯定拼不过，敌众我寡，况且俗话说，横的怕不要命的，那些手手脚脚压根没命可要，杀起来要多疯有多疯。老于掏出了陈年的本事，用麻绳做套。 你还会这个呢？ 陈斌很意外。 别看我现在是个酒鬼，20年前也是练过的。 老于嘿嘿一笑，但他酗酒多年了，手指已经不再灵巧了，打结的时候显得异常的笨拙。 行了，别吹了，肚子快比余姚姐大了。 余文最烦听见亲爹提酒，他一把抓过了剩下的麻绳，飞快的绕结。明明指法是一样的，却比老于熟练多了。 你也会吗？ 余姚轻声问。 我教的。 老余有点骄傲，又有点感慨。 他小时候我教的，居然没丢。 余文翻了个白眼儿，他几秒一个结，很快处理完了所有麻绳。 那，拎着这头甩过去。 电视看过没？余文试了试，拎着绳子分给其他人。 对了，得有点准头。 余文同学常年不务正业，考试不行，飞镖弹弓打气球倒是回回高分。小时候跟没发福的老余玩套马，那是一套一个准。他高中能早恋，除了脸基本就靠这些了。老余接过绳子颠了颠， 一会儿先套那些腿，重心不稳一套就到，反正没手可怕。 余文咕哝说。 怎么不来几个脑袋呢？ 套上了抡圆砸过去。讨论着，众人集体沉默了2秒，因为他们忽然发现自己居然在讨论怎么打题目。 不管了， 老于一咬牙， 走一步看一步，大不了就跑。 眨眼的功夫，油货头顶棺盖哐当一响，他知道泥土已经翻开，刀刃砸下来了。十数把砍刀暴雨一样落在棺盖上，木屑扑簌直落，砌进四角的棺钉转眼就松了，棺盖不堪重击接连裂出缝，新鲜的空气漏了进来。油货活动一下脖子手脚，撞开半边就翻了出来。他两下截胡一把刀，做好了硬扛的准备，结果扑上来的鬼手鬼脚半途一顿，砍刀纷纷挥了个空。 游货定睛一看，这才发现他们身上都套了麻绳，麻绳另一头被人死死拽着，这才阻碍了他们的发疯之路。 哥， 于文他们从树后蹦出来，游货一把抓过绳子，趁着惨白手脚正发懵，给他们捆了个结实，凶器悉数缴获。转眼不过一瞬之间，结果虽然大获全胜，但他们多多少少都挂了彩。于文跟陈斌力量不够，跟鬼手较劲儿的时候滚了一身泥，脸颊脖子都是树枝灌木划伤的痕迹。老于胳膊撞在树上扭脱了臼，游货拎着绳子往回走，于文担心地叫了一声： 你的手。 嫣红的血从游货的小臂淌到手臂，又沿着指缝滴落在地，乍一看触目惊心。 没事，划了一下。 游货甩了甩手，血水溅了一地。那伤口不深但很长，应该是刚才抢刀的时候擦到了刃口。他脱下满是泥污的外套，用里衬胡乱擦了擦血。 你怎么这样啊？起码处理一下啊。 老于一边给自己掰正胳膊，一边龇牙咧嘴地劝说游货。寒冬温度低，伤口渗出的血很快凝成一条线。 止血了。 游货伸手给他看了一眼，俨然不打算管。游货气完舅舅正要走开，抬眼却撞上了监考官的目光。 看什么？ 游货问。他刚在棺材里闷过，又出了一点血，脸比平日更白，火光也没能把那色调照暖，倒是投映在了耳钉上，亮得晃眼。秦秋的视线似乎刚从他手臂上移开，又扫过耳钉。他抬了抬手里拎着的围巾，说： 没什么，本来想关爱一下考生，借你个临时纱布，现在看来似乎用不上了。 游货嘴唇动了一下，不过他还没想好怎么回，秦就已经把围巾重新围上了。 游货目光从他衬衫前襟扫过，寒冬腊月，冷风割脸，秦秋的衬衫领口却吊儿郎当的敞着两颗扣。游火看着秦秋把围巾收进大衣衣领，拢至喉结，就觉得这人真够怪的。几天下来，他就知道秦秋根本不怕冷，却总爱裹围巾，裹又不好好裹，只象征性的掩着前襟。游火闷声片刻，从围巾上收回目光。 外套能扔，围巾沾了血我还得给你洗，洗多难洗你不知道吗？ 不怎么挂这种彩，真不知道。 秦秋笑了一下，这就真是挑衅了。他动着一张脸扭头就要走，秦秋突然问： 你是打定主意了要给系统省一张牌？要是这群怪物来得再晚一些，你怎么办？闷死？ 游货心说我又不是智障，但他嘴上却哦了一声说： 你猜。 这天晚上，他们因为答不出题，收获颇丰。这次他们没有再放过机会，溜着一大群胳膊大腿进了树林深处。林子依然雾障重重，但他们早有准备。黑婆那些屋里有提神的陈茶，每人都抓了一些，空口嚼着。味道虽然不怎么样，但至少能缓解一下晕眩。过了大约半个小时，那些狂奔的手脚终于慢了下来。他们在一片荒草环绕的空地上敲敲打打，扭动着掘开黑泥，试图往里钻。火光映照下，黑泥深处有东西泛出一层暗哑的光泽。 那是什么？感觉像石碑。 众人疑惑着小心靠近。游火用脚排开泥，蹲下身。 火呢？ 游火说。于文他们举着火把凑近，照亮了那个东西。 那是一方平铺的墓碑，有死者照片，有死亡缘由，还有一行地址。他们之所以看得这么清楚，是因为这方墓碑上面的字是中文。 姓名赵文图，准考证号86051112093274。他的朋友村民丁怀念他，为他立碑于此，愿他安息。 墓碑最底下是立碑人的信息， 丁，住址查宿村4号。 树林中潮湿的冷风穿梭而过，发出清远的哨声，众人面色空白，一片死寂。墓碑上照片中死去的考生浓眉大眼，意气风发，但仔细看一会儿就能从中找到依稀的熟悉感。如果他留上胡渣，头发长长一点乱一点，再换上脏兮兮的烟熏的衣服，那就跟村里那位说见过秦秋的疯子村民一模一样。而查苏村4号墓碑上村民丁的住址，恰好就是那个疯子的家。